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翻翻嚟大军阀啦，即系其实阔别咗两个礼拜嘅时间，咁啊，就系终于翻翻嚟大军阀。 一个礼拜冇数啫，系嘛？ 咁啊，两个礼拜噶啦， 唔经唔觉啊，真系两个礼拜。 阿龙啊，就唔止两个礼拜啦，阿龙啊，成个月啦，系咪？ 三个礼拜啫。 喂，讲少少，即系嗱，你据闻好似你自己本身去呢个尼泊尔都玩得好开心嘅，即系 冇行山嘅啫嘛，你点行我咪点行咯， 系嘛？喂，你讲两句好啊，据闻好似你自己嗱，据呢、這个即系行。尼泊爾咧，即係遇著三個唔同嘅國家嘅人咧，點樣睇香港嘅民主運動喎？好似話 係啊，咁咪喺轉機嗰陣誒，應該係咁講，搭落落機嗰陣時啊，撞到一個上咗岸嘅大陸人。咁佢咧對呢個雨傘運動， 中年人嚟嘅， 中年係啊，中年上咗岸嘅中年人啦， 阿伯嚟嘅又係 啊，同你差唔多嘅啫喎，個 feel 真係。 不過大陸人咧，雖然同我差唔多嘅樣子，我應該老我好多。 係啊，係啊，即係 keep 得好好嘅。咁佢就佢话佢自己咧就当年八九六四嗰阵时咧就有份参加绝食嘅，咁但系但系咧佢又睇翻今次呢个雨伞运动，佢又觉得系值得支持，但系问题觉得你嗰种方法系蠢，个原因系在于你哋根本就即系冇了解到大陆嗰个民情，就自己走去咁样， 即系乱搞。 系个感觉佢个总结就咁样。 我解释得到佢个理由，即系我同佢对话啱。因为点解曾经经历过八九年嘅人，嗰啲阿伯咧，嗰啲阿婶咧，其实都有呢一个 bad experience。 系， 咁佢觉得中共咧，基本上系冇改变过佢呢个处理 冇啦，冇得搞 抗争路线嘅做法嘅， 冇得搞噶啦。 即系你系需要喺个过程里边，嗱呢度系佢哋嘅理念啦，我未必认同啦，就系你要有进有退嘅。 即系学阿黄之锋话呢个民主党话斋，啊，即系共产党好强大啦，咁 啊，唔系啊，即系 你唔可以进退失据，你唔可以只系有前冇后，你系要有行两步。褪一步嘅準備， 佢用個 大概嘅 concept 係咁，我未必認同啊。 唔係佢用嗰個 terms 叫撕磨，即係你要 set 點樣同佢磨爛隻四千硬打嚇。呢一樣嘢重要嘅，咁但係你見佢話你見到今次你哋個雨傘運動咧，就自己真係進。咁究竟全中國嘅人民大局嚟講，會唔會跟住你進呢？你又唔知嘅喎。 如果全中國人民都跟住我哋進嘅話， 哇！咁呢個 真係就好大鑊啦。 咁呢個真係中咗呢個大中華膠嘅。 因為點解你搞嗰幾條街對佢嚟講係完全不威脅佢政權嘛？ 係 佢為何要同你讓步啊？ 係 後期佢哋嘅諗法啊，或者中途已經係咁諗啦。 嗯， 你自己搞自己啦。 係啊，咪同埋 你繼續自己搞自己啦。 同埋 睬你都傻。 你要睇係佢，你要睇清楚中國同埋香港嘅精英階層究竟點諗？因為嗰班人係手握住傳媒噶嘛，嗰班人手握住社會資源噶嘛， 所以運動。就不可能只係照顧一小撮參與抗爭嘅人，係要揾到嗰扎係社會上面既得利益嘅人， 係、 係轉態支持你嘅。 但係而家即係 有 point 㗎，嗱呢個我哋認同啦，因為你個運動成功同失敗係建基於一般嗰啲所謂烏下烏下嗰啲群眾， 即係 中間群眾係突然之間倒向你嗰邊啊嘛，一倒向你嗰邊嘅時候，佢嗰、那個政權嗰個支持嘅基礎係突然之間。即系大幅下滑， 系啊， 佢就要同你讲让步嘛。 系啊，点解即系呢个雨伞运动有得搞啫？就系、是、因为突然间好多即系好多本身系对政治系冇概念嘅人，突然间去关心啊嘛。 咁、另外嗰两个咧， 跟住遇到一对瑞典夫妇，咁佢即系佢哋嘅讲法就好简单嘅啫，就话喂，你睇翻我哋自己瑞典历史，咁1850年先个国王先开放个政权，就开始搞议会，就一直个然后民间抗争系一直去到1920年啊，先至有呢、這个即系妇女嘅选举权。喂，中间经历咗几耐啊？ 超过100年， 系啊，横跨咗一个世纪啦，即系超有70年嘅时间。佢话即系如果你认为今次嘅进退得失就觉得成个民主运动完咗嘅话，咁其实你哋都唔使再搞落去。 哇！你真系果然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龙哥呢个嘢真系。 咁咁但係你自己本身即係都即係其實有其實都係一樣嘢啦，其實你唔同嘅地方其實似乎大家都睇一樣嘢，就係話你係冇可能一個運動就缺呢個生死啊嘛， 其實 就定生死啊嘛。 甚至我即係遇到一個西藏流亡嘅，佢覺得喂香港你今次即係付出嘅代價，唔係即係本小利大嘅、嗯。 相對我哋西藏人 係啊， 不停喺度自焚啊。 嗯， 喂呢啲真係勇武抗爭啊！大哥仲講冇埋自己嗰個嘅生命 啊，都靠唔撚掂老共啊。咁、 嗯、 你諗下嗰條路幾崎嶇同埋曲折同漫長啊，都要用呢個司徒老九個三大即係成語嘅講法就係嘛？ 唔同埋即係你唔好話乜嘢添啊！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大中華交添啊！即係其實喺呢一次雨傘運動喺國內支援香港嘅人，其實所付出嘅代價仲遠遠多過香港人添。 好沉重， 係啊！ 因為其實有啲人咧，其實真 係因為老共就係睇到呢条路，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你个运动要成功嘅话咧、嗯，一定系中国都变， 系啊， 所以佢一定睇呢条路咧。你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唔好话嗰啲咁样嘅大城市啦，就算你小城市仔，你一举起个雨伞啊，而、 嗯、 家都未捻放翻出嚟，话俾你听。 嗯 嗯， 因为点解佢惊你辣到佢、 嗯、 你咪喺金钟搞咯，你咪喺旺角搞，你咪喺铜锣湾搞咯，系、嗯、嘛？你自己搞死自己啫嘛，横掂你都系特别行政区咯，系嘛？你系国际城市，我唔敢喐你，得太严重、嗯，最多咪抽到算账咁样。 嗯， 但系如果你一辣到入边， 嗯， 喂，大佬佢真系忙得国噶咯噃。 系啊， 系嘛，即系真系反共咯噃。 系啊， 咁、嗯、嗰、那个叫做系连锁效应啦，咁样样。唔系，即系其实你嗰度讲就差唔多啦。咁啊，即系其实今日咧就是、一单，即系其实系非常之震撼嘅新闻啦。咁、嗯、啊，即系嗱，我哋离地少少啦，我哋就讲呢个法国啦。咁啊，法国咧就今日咧。咁啊好大镬啊，系嘛？即系其实你而家搞媒体咧都唔系好容易啊，即系尤其系你搞到出位啊，即系你画漫画咧，即系好容易得罪人。即系有时你画画，其实仲嗰个威力咧仲大过，即系你自己本身写文章得罪人啊，系咪？即系你画画，你嗰种人身攻击唔够嗰个图像咧，嗰个冲击力咁大。 因为个 message 好简短 啊， 你睇过佢嗰个叫查理周刊定 系查理周报？ 周报吓。即系嗰个嘅做法咧，其实佢系一夜刺咗落嚟伊斯兰教度。 嗯， 当然你问我，我就会觉得呢一个编辑咧，你系唔应该咧系攞宗教呢啲嚟当 利器咁。但系其实佢唔正止嘅，佢哋自己本身嗱，我睇翻 BBC 咧，佢自己一篇文啦，佢亦都即系其实分析过，即系其实呢个法国新闻嘅传统同埋查理周刊嘅，其实系咁。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咧，即系呢个法呢个查理周刊咧，即系其实你纯粹系即系叫做系，即系你法国咧，其实一个即系法国文化，其实一种即系叫做系代表嚟嘅啫。因为其实你话讽刺，即系呢啲叫做系即系呢啲宗教咧。喂，其实你伊斯兰教佢纯粹系佢其中一个 target 嚟嘅啫。喂，佢又讽刺个教廷啦，系咪又讽刺过啲皇室啦？ 无定向飞弹， 系无定向飞弹噶， 又教立堂家族。 如果你话你问我个详细嘅谂法就系、是，如果你话你针对教廷， 嗯 ，OK， 你针对皇室。 嗯， 同人哋嘅宗教信仰，例如你玩穆罕默德咧、 嗯， 我觉得系有少少过火嘅。你系开始过火，同埋你系用丑化方法。虽然我睇唔明佢啲法文啦，即系大致上都系觉得佢鸠啊、契弟啊嗰啲咁嘅嘢嘅啫，系咪？贱、 嗯、 啊咁之如此类。喂，但系你玩人哋呢一个嘅宗教信仰嘅领袖咯，或者系佢嗰个先 知。 都唔知啊！佢系净系耶稣嘅角色啦，穆罕默德直情系。 唔系咁，佢今次佢最新系玩呢个咩嘅 ISIS 嗰个叫做系呢个叫做领袖啦，叫做系巴格达迪啊嘛，系嘛？ 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已经系过火位嘅。你一过呢一个火位咧，就系你能唔能够尊重人哋嗰个背后嗰个宗教信仰啊嘛？ 嗯。 你呢一个系完全系踩界嘅做法，即系你唔可以揸住新闻自由嘅防疫，当然你可以出， 嗯、 不过你亦都有人即系抨击你咧，咁样做法咧，你系会即系撕裂咗咧，系宗教之间嘅冲突，尤其是你法国一个天主教国家嚟咁。 但系咁讲， 咁你会唔会咁样玩耶稣先？嗱，你玩教廷，你会唔会咁玩耶稣？ 嗯， 系咪？你会唔会玩即系呢个基督教文明里边嘅所谓嘅先知或者圣人咧？嗯，你会唔会咁玩先？嗱，你法国大把圣人啦、 啊， 系咪？你会唔会玩嗰啲人先？ 但又唔系冇先例嘅。之前佢有个丹麦嘅文学家，佢都写过篇撒旦嘅诗篇，就走去讽刺呢一个 错啦。我觉得咁做，我觉得咁样做系错、 嗯。 你唔应该攞人哋嗰、那个即系宗教信仰咧，系嚟咁样用呢啲咁嘅 cartoon 啊， 你 文章啊， 系挑衅晒成个宗教。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嗰、那个。即系现世里边，喺我嘅角度咧，真系大家新年愿望嘅时候讲世界和平，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元素系在于你有冇呢一个嘅 文明嘅衝突嘛。呢、這個就係伊斯蘭文明同埋基督教文明嘅衝突嚟噶嘛。喂，人哋伊斯蘭世界會唔會咁玩你嘅先知先？係咪佢會嗱？佢耶穌佢係其中嘅先知啦，佢未必會玩啦。咁但係你玩其他啲咧，聖人咧，係咪？咁啊，拉沙咪法國個聖人咧，人哋攞你嗰個嚟玩得唔得啊？喂，得嘅喎，大佬，咁你又走去喐人啊？當然我唔係話認同而家呢班咁嘅恐怖分子用呢啲咁勇武嘅方法去踩人牆嘅，大佬，你咁樣見到尋日嗰個新聞，喂，大佬個差佬已經跌低咗落地下再打多槍喎，大哥，你係咪癲咗㗎？係 黐，唔係即係其實咁咪喪心病狂啦，當然係。 喂，而呢一個係惡性循環嚟嘅，因為你出嗰份報刊寫呢啲咁嘅嘢，人哋咁樣報復，跟住你法國政府又報復，美國佬又加埋一直落去，咁點？ 唔係即係 咁，你咪第三次世界大戰，大佬 係針對嗱，我捉到阿土嘅講法，就係、是、話其實如果你針對好似巴格達迪啊呢啲，純粹係叫做係現世嘅領袖，即係唔係話玩先知，唔係話即係喂，其實講真，你又玩呢、這個即係、你玩阿拉嗰啲就真係完全唔得啦，係咪？即係你係向成個宗教宣戰啊嘛，等於係咪？ 你咁同人哋嘅意識形態宣戰， 咁但係。如果你话净系拣呢个 ISIS 嘅领袖呢、這个巴格达迪咁样样，喂，咁你话你自己本身，哦，即系呢个即系巴格达迪 ISIS 唔代表伊斯兰教嘅，咁呢个可以再去讲系咪？ 有冇问题？ 嗱，但系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嗱，其实你睇翻啦，你法国咧，佢自己本身即系其实近来咧都好多叫做系即系伊斯兰移民啦，即系尤其系开放咗即系呢个欧盟开放咗佢自己本身呢、這个即系呢个移民嘅即系条件之后， 最简单啦，斯丹佢自己本身就系北非移民嚟噶嘛， 啊即系咁嗱，其实今日咧就好得意啦。咁就你见到就系、是、当然啦，即系法国总统奥朗德啊，嗰啲即系其实系即系谴责啦，就话即系等于系向呢个全呢个巴黎人宣战咁样样。喂，但系其实你见到，你 even 咧喺翻呢个巴黎里边咧，其实最大嘅一个叫做系呢、這个呢、這个伊斯兰即系教嘅一个即系叫做系即系呢个教堂咧。咁其实个牧师佢亦都喺度即系谴责。 啱 啊。其实起码呢喺呢个时候真系枪口一致对外，系对边个咧？系对一啲即系叫做恐怖分子啊嘛。喂，即系我唔会话喂同仇敌忾，就系话因为你喺度即系 涉足我宗教， 涉足我宗教，然之后咧我就会好似即系其实即系我都会即系唔会同情你啊咁样样。喂，呢、這个你反过嚟睇翻，你记唔记得嗰阵时911啊？911即系打落咗两架飞机之后，即系呢两架飞机即系撞咗呢个世贸之后，喂，你中国人咩反应啊？ 叫拍手啊嘛， 吓嗰班学生拍手，即系喺度欢呼啊嘛，喺度。 当年啊，有一个团啊。去即係訪問美國，唔知邊一個即係省邊個市啦，唔重要啦嗰樣嘢。睇住個電視喺度拍手嘛， 係啊，抵死啊！ 人哋美國佬即刻請你走啊，仆街！ 啊， 因為點解你係已經係違反咗人類嘅文明嘅基本嘅價值？ 你係冷血啊，直情 係咪？你係用緊一個暴力嘅手段去解決問題啊嘛！我哋嘅同你嘅意識形態嘅分歧係可以透過辯論係嚟解決㗎，即係真理係越辯越明㗎。除咗時間嘅推移，究竟邊一個係啱，邊個係錯，而唔係用呢種方法係強迫你去接受我一樣嘢啊嘛。不，同樣道理，人哋就算係真係好似我都唔同意啦，用你嘅宗教領袖或者你宗教信仰嚟 玩嘅， 嚟玩嘅話，你唔係用呢個方法嚟去處理嗰個問題。 其實清真寺可以自己就出聲明譴責佢哋呢一啲過分諷刺嘅行為 嘅。但係清真寺有嗰個考量嘅，因為點解咧？呢份即係查理 周報 咧，冇乜人睇噶嘛。佢系为咗呢啲嘢我嚟出格嘅啫嘛， 炒花生 嘅，炒花生嘅啫嘛。你 法国版花生， 你如果你 respond 佢嘅话，咁你咪越嚟越捧起佢咯。 系啊， 正如黄老邪日日喺度回应我嘅节目，咁啊多谢你啦，系咪？话你而家喺个建制里边啊嘛，我哋勾一条拆一条，我梗系玩你嘅，大佬，你咪回应咯。多谢你回应，系俾个机会我哋继续咯。 唔系，所以其实你系好理性，即系你喺呢个法国里边，你自己本身即系你，即使你作为少数嘅，即系可能被即系稍微边缘化啦，即系伊斯兰教咁样样啦，佢哋都好理性啦，今次都即系装埋同一阵线，即系一齐谴责。喂，而家犀利啊！而家你无论系清真，即系唔系你清真寺入边又好，即系其实系即系呢个巴黎街头都好，即系而家都话我系呢个咩啊？我即系我们都是查理啊，大佬，即系你而家真系大团结啊！系啊，你捧起一份佢啊，即系黐线。喂，所以你其实你之前一样啫嘛。其实你用恐怖分子，你恐怖手法去即系去挑衅嘅时候，你反而激起个反弹，其实系捧起对方，等于就系北韩之前针对呢个 The Interview 咁样喺度搞鸠人哋 Sony。喂，而家喂，你知唔知人哋 IMDB 嗰个分数系10分啊？成套戏虽然嗰套戏系鸠都好啊。 我睇咗十分钟呢 顶唔顺啦已经。 顶唔顺呢就食咗、啊。我真係想睇下究竟点样刺杀金正恩㗎嘛大佬套戏。但睇咗开头嗰段做个 interview 嗰段呢已经忍唔住眼瞓呢熄咗佢啦。 即係纯粹哗众取宠嗰隻啦。 咪係囉。同埋你今次呢你嗰班即係话代表即係回教徒。即係杀完之后呢话即係真主万岁嗰啲人其实你咪 hijack 咗人哋成个背后嘅宗教呢班契弟。 係。 喂你系咪话俾全世界听你呢回教徒一系就系攞两架飞机去撞人哋嘅世谋， 系啊！ 一系咧就用啲咁嘅方法咧去踩人哋嗰间报馆啊！喂，有啲离谱。 乜你系 generalize 晒成个宗教啊嘛？你系骑劫咗成个宗教啊嘛？咪所以即系喂，其实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都非常之值得去借鉴噶。 有咩？ 即系你系以乜嗱？你究竟你觉得呢啲恐怖分子系少数定多数先？ 梗係少數啦。 係囉。咁就算佢自己本身係侮辱你自己本身係先知又好咩都好。喂佢你自己起碼唔會喪失自己理智就係、是、話喂即係我係會用一個即係其實不人道嘅方法去對付你㗎嘛。係咪即係我自己都係文明一份子嚟㗎嘛。係咪 同埋你倒返轉頭問一個問題。當你嘅角色調換咗嘅時候、啊、你係當權嘅時候你嘅宗教係主流嘅時候、啊、人哋咁用咁嘅方法去處理你嘅問題得唔得呢喂你呢啲做呢啲嘅人你要问返自己呢个问题㗎喎、啊。当你当权嘅时候或者你成为社会上面嘅主流嘅时候、嗯、但你仍然有少部分人係唔同意你呢个大部分人嘅意见㗎嘛。唔、啊、同意你背后嗰套意识形态㗎唔同意你个宗教信仰㗎嘛。 系 咁、啊、我咪可以咁样做呢、嗯、喂你自己反问自己嘅问题得㗎啦。喂我又用呢个方法嚟解决你呀、 嗯。 我搞恐怖袭击呀。跟住杀埋啲无辜嘅人呀。咁去突顯我對你嘅不滿啊，唔得噶嘛！ 咪你咁樣，唔係 咁，所以其實你記唔記得我哋即係其實嗱，我哋可能網台界嚟講，即係唔怕認咩啦，唔怕認屎認屁啦。我哋即係第一個即係網台節目去講呢個 ISIS 嘅，又仲早過譚博嘅，係嘛？ 仲有啊，我哋第一個網台節目啊，係開宗明義叫嗰啲人同嗰啲宣揚自己係勇武抗爭嘅人劃清界線。嗱、 啊， 今時今日個運動裏面咧，你睇翻雨傘啦，講翻轉頭啦，咪就係因為你冇同佢劃清界線， 係 係 嗰包仔一下一得閒就講下革命， 啊、 但跟住佢個革命咧，佢又話唔係用呢一個嘅和理非嘅，咁你真係用乜嘢？ 唔係革命唔係用暴力，就用和理非嘅方法就真係搞革命。 咁咪即係你個 terms 唔同咗咯？我叫 evolution， 你又叫 revolution， 係好聽啲嘅個名，大佬屌！是咁多嘅咋係冇分别嘅、 嗯、 完全係。 係、嗯、 咪不过你就 high sounding, 所谓嘅即係唱高调嘅口号但其实实质嘅内涵係一样㗎嘛。嗯、你咪自己呃自己就呃埋你嘅群众。 咪同埋佢你见到今次成个运动呢嗱大部即係大部例如雨傘运动咁样你见到喺占领区入面有人用普通话讲嘢呢就即刻被人嘘㗎喎。大问题你见到法国今次即系成个社会啊回应翻呢班同埋恐怖分子划清界线嘅伊斯兰教徒，佢哋会出社论，就系话大家一定要警惕排衣嘅情排回嘅情绪。 系啊，唔系你如果你真系有排回嘅情绪嘅话咧，喂，真系你嗰个叫做系即系种族冲突咧，系一发不可收拾， 系啊， 系挽回唔到嘅。 唔系相比喺香港， 边个打第一枪嘅话？跟住有人一回槍嘅話咧，咁、你跟住就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你咁，你嗰個係咪叫和理非非先？ 嗰、那個梗唔係叫和理非啦。 唔係啊，如果你喺本土派嚟講，嗰、那個就係和理非非啊嘛。 人哋殺咗你十二個人，今日仲繼續嚟緊，你都唔反擊。咁你咪真係懦夫，即係用佢嘅 logic 啊！ 系啊， 佢嘅 logic 就係咁啊嘛， 即係打不还手，食捻咗屎啊嘛。 冇错、 啊。但问题佢哋最叻嗰样嘢就係当人哋上台用普通话做演说嘅时候，你就系嘘人嘅啫嘛。你 即係等于就係话法国佬。 咁你嘘唔嘘讲英文嗰啲咧？你嘘唔嘘讲法文嗰啲咧？你黐线！ 唔系即係你等于法国佬见到一个伊斯兰教徒，你就唔捻理佢讲乜嘢啦，你真系屌鸠佢啦。 咁你真系唔理智， 系咯， 唔理性。 咁而家奥朗德嗰啲叫即係法国总统叫你哋要警惕呢个排衣情绪。 嗱 等唔等于大爱等唔等于左交 仲有少少时间喺、第一节完之前。我正式回应一次黄老邪佢成日话自己论述温景嘛。你答我。点解喺过去嗰一个世纪里面非暴力嘅抗争係会成功率係有 53%。仲有啊，过去嘅世纪里面咧，系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后，嗰个比率可能系仲高。你用呢一个革命嘅方法，用呢个暴力嘅手段，即系得26%嘅成功率咧，人哋超过你一倍啊，哥。你答我呢个问题，点解？你答唔到，而家我答你。 第一，因为你只有揸住非暴力呢一个抗争嘅旗帜，你先至攞到国际嘅认同。 嗯， 其他国家系唔会撑你嘅，用呢个方法。你嘅就去盡啲好似而家人哋 ISIS 嗰班友仔咁搞法，係咪？但係都係全世界譴責你，周圍同你劃清界線，你點樣贏嗰場運動？第二，你喺個自己本土嘅社會裏面，你係攞唔到群眾嘅支持㗎嘛，用呢個方法。當年六七年左仔輸嗰場嘅反英抗暴嘅運動，就係放炸彈㗎嘛，掟波龍㗎嘛，哥。你解釋咗呢啲嘢先，你話你自己論述咁勁，你講本土反共，唔好呃群众啦，你自己都唔做嘅嘢，你就话俾人听呢套嘢系得嘅，得一个两个字去解释啫，无耻咯。你自己都唔会去做嘅，你话俾人听嗰套嘢得。如果我系佢，我系第一个新鲜事出，第一个出嚟掟汽油弹，唔止添啊，好似而家 ISIS 咁啊，搞暗杀啦。系嘛？你学汪精卫咁啊？当年系嘛？你解释噶嘛？话俾人听，点解你嗰套嘢系 work 噶嘛？你唔系靠几句口号啊？你个口号变成系收窄到我个系革命，你嗰个运动，你嗰个运动系叫和理非。屌我嗰个革命咧，其实都系和理非。喂，大佬啊，讲下本质先得噶。你一路都唔讲个馅嘅内容，就喺度蒙骗紧群众，借住嗰个包装，屌全世界都睇穿你啦，仆街。 咁啊，即系其实你要见到啦，即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其实本土派同埋 ISIS， 你唔好讲佢哋本土派啊嘛，呢班友仔都唔知系乜派啊，屌！表面上系勇武，实际上系懦夫啊！你继续， 咪即系等于其实你唔可以即系将 ISIS 等同呢个伊斯兰教咯，因为你伊斯兰教其实有几多年历史啊，大佬。 亦都所以咧，用翻你个 logic 就系你唔可以将本土咧等于勇武咯。 系啊。 系嘛？ 勇武等于本土，唔可以将勇武等于本土。 系啦， 系，唔系其实唔系，我觉得啱嘅。即系其实讲真，即系其实泛民系应该有本土论述嘅。呢、這个系特别咧，其实系应对翻咧，即系其实呢个中共咧，佢自己本身呢个殖民地，即系其实呢个殖化嘅一个计划咧，你换血又好，正经侵略都好，其实呢样嘢真系真正系要俾翻香港人一个交代。其实香港 唔系你要反击噶，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你任何一个民主嘅社会咧，你系要植根于嗰个地区嘅人民噶嘛， 系啊， 我哋有唔同嘅文化，有唔同嘅信仰。唔同嘅意識形態， 啱啊！ 所以我哋一定係用即係本土作為基礎，所以你唔好俾嗰班友仔咧係立 Q 咗你本土嘅旗幟。 啱啱， 而家我哋最大嘅危險係點咧？唔係本土就大中華， 係 根本呢個係一啲簡單嘅 偽命題、 二分法、 偽命題， 亦都係偽命題。 唔係共產黨都會二分法咁樣話你呢啲叫地方主義嘅。 唔係，所以其實我見到阿連月珍都提一提啦，佢之前就係即係其實去即係去批評啊，即係阿陳建文有篇文啦，就係話 unfriend 中國啊嘛。咁但係你 unfriend 中國邊個最開心咧？即係你最中意講嗰句嘅，其實共產黨最開心啊 unfriend 中國，因為佢將中國係等同咗共產黨啊嘛。 嗯， 系咪？即系而共产党最叻嗰样嘢，制造对立面，然之后咧就套入呢个敌我矛盾，就方便去处理一啲即系潜在嘅敌人啊嘛。 啱啊， 系咪先？ 佢今次呢个本土运动都系噶，佢不断喺度讲紧，就话呢一个系勾结外国势力，意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嘛。佢唔系话推翻共产党啊， 系 同即系同十三亿人民为敌啊嘛。佢一定系打呢啲民族主义嘅旗帜。如果你简单地将中国等于共产党。等于直情系 100% 等于嘅话咧，你咪中咗佢计咯，即死咯，即中咯。 一方面啦，即系其实呢个系对自己本身即系国内人呢一方面嘅交代。第二方面，其实呢个咧，即系其实你讲真，你而家就喺民主派入边，佢制造紧呢个即系本土同埋大中华派呢个二元对立，其实就系刻意造成噶嘛。 仲有头先我哋已经讲咗个玄机喺度，如果你香港嘅运动不能够结合咧，系内地。包括咧系西藏啊、新疆啊，同埋即系汉族嘅人民嘅话咧，一齐去反抗呢个专制暴政嘅话，根本系冇出路。你一定会系不断重复个错误啊！唔单止好似头先你咁讲啊，1850年啊 ，Sweden 啊，到1920年先系争取到呢、這个即系、 妇女投票权。 妇女投票权啊！你搞700年都唔捻掂啦！ 不嗱，你头先你讲嗰样嘢咧，就系、是、话 喂，你搞独立建国，你唔使呢一个嘅国际认同啊！ 系 系啊， 嗯， 台湾神早搞咗啦， 你冇当台湾有傻噶先得噶。台湾如果做得到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台湾共和国能够独立建国，做咗啦，人哋已经，因为根本人哋已经系一个独立嘅政治实体啦嘛。而家佢争嗰样嘢咩？点解陈水扁嗰阵时候不停要加入联合国，就系因为要攞国际嘅认同。你能唔能够独立建国？除咗话你自己人民嘅意志之外，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你联合国要承认先啦，大佬。如果你真系要想咁做嘅，咁唔该你团结可以团结嘅反抗力量对付呢个专制独裁。 但唔系、啊，有人话即系团结唔等于系强大、啊。吓、啊，即系其实而家咧各有各做咧，即系其实咧叫做系即系吓、啊，即系开到成日韩城市咧，即系反而个力量仲犀利。咁呢个系边个咧？呢、這个就系而家即系搞得沸沸扬扬嘅一个即系港大退联派啦。咁关于港大退联派咧，我哋今日就揾到啲嘉宾嘅，不如我哋阵间翻嚟再揭晓啊。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星期三晚9:30，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金鹰到天边，为这世界战，红野在夜空天际出现。出老细，无论路我都见，斜道户外摸到奇一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就好荣幸啦，就请到即系呢个吓，即系学联嘅前秘书长啦，陈树辉兄啦， 好似系啱啱周永康之前一届啫喎， 冇错啊， 系嘛 ，senior 嚟喎，呢啲真系 系啊， 你唔系啊，你都系啊， 喂，即系25年前嗰啲唔计数啦， 唉，所以而家就系话有人话你哋而家咧呢个叫学联咧，就思想就转唔到弯吓，就俾呢、這个即系大中华派咧就盘踞咗成个大，即系呢个学联，即系搞到而家咧嗰啲即系学联。咧就将即系嗰啲连即系嗰啲咩奶粉问题又唔关注啊，呢啲叫做系嗰啲咩学位方又唔关注啊，水货客你又唔理啊，喂，究竟香港本土声音，喂，你系咪即系刻意黑杀佢哋先？ 唔系咯，即系我觉得我哋搞香港本土议题都系从第二个方向搞，即系譬如讲教育咁，我哋都有讲噶喎。其实咁即系水货客嘅时候，咁我哋的确冇讲嘅，咁可能我哋都承认我哋力有不逮咯。咁但系即系咪乜嘢议题都要我哋去做先？ 唔系，但系咁样讲啊，即系点解咧？即系呢个退联咧，即系由港大搞起咧。嗱呢个时候又非常之咧巧合啦，即系尤其系 CONU 啦，即系啱啱即系呢个西港岛线就通埋车，系嘛？即系最具民众。好似仲衰，即系而家有埋啲拖劫客咧，就杀入埋港大添，即系搞到而家咧，即系国 CONU 入边咧，嗰个叫做本土派啊抬头咁样样，喂，咁样仲得了嘅吓、啊？即系喺我哋即系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咩啊？嗰、那个荷花池啊嘛，即系啲僆仔去屙尿咁，即系仲得了嘅？喂，即系都唔掂啊，大佬！即系喂，以前嗰啲黎明啊，嗰啲即系叫做系嗰啲叫咩咩玻璃之城啊，嗰种中产形象啊，真系毁于一旦。 但最近真的有篇文是啲港大同學寫喎，即係就係關於啱啱你講嗰條鐵路令到嚟緊港大可能加重咗負擔噶嘛，跟住又話啲同學想喺嗰個天橋嗰度擺賣咁嘅，俾學校趕咁樣樣。 擺賣啲咩先？ 咪即係嗰啲。又唔系摆埋学会嗰啲啊，即系宣传嗰啲， 唔系嗰啲系叫做系叫咩倾装啊，即系招装。 唔系，即系嗰啲学会摆嗰啲， 咁好正常， 系咯，宣传嗰啲咯。 咁呢个同呢个本土 唔系，但系个问题呢个同游客冇关噶嘛，即系学校嘅条啦，你梗系同学校讲噶啦，你同游客要讲有咩用咧？ 系咪因为嗰条桥变咗做呢个地铁嘅资产？咁地铁咧就唔俾佢？ 咁就更加系你怼学校先啦，系咪啊？你有乜理由冇咨询过学生会去咗边先？呢、這个时候系咪先？ 咁公民抗命咯， 唔系行政问题贱卖资产。惨啊嘛，其实你可以告校方嗰啲。 喂，如果我嘅处理方法就坐你都傻照摆， 系 咪？ 有咩问题 啊？ 嗯， 喂，我哋嗰阵时入地铁抗议都系咁啦， 系、嗯、啊， 你系私有产权嚟点啊？但系嗰个系公共财产嚟噶嘛？ 嗯，唔系咁，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呢、這个西港岛线就好多呢咁嘅问题啦。唔系，但系同时间咧，其实嗱，点解就系话即系触发到即系有退联呢个争议咧？咁啊，当然就其实呢个就唔能够话唔同呢个即系叫雨伞运动啊，呢、這个所谓嘅升级失败啊扯上关系啦。虽然口口声声就话冇唔关事。 樹輝，你可唔可以簡單總結下你理解咧、啊？即係你近啲啦，學聯啦，我哋嗰啲即係太耐啦。點解班友仔咁中意講退聯呢樣嘢咧？即係你可唔可以簡單總結幾點？就係佢咩事要求退聯？聽我同我哋一間即係想播出嚟嘅嘢，睇下咩 match 先。 我估睇過幾次嘅講話或者嗰啲訪問，其實同升级与否呢个好大关系嘅，咁虽然即系佢虽然不断系强调就系、是、呢、哎這个同 关事 系啦，唔、 這個、 关事嘅，咁但系其实你见佢哋与即系与即系与大相关嘅好多嘢都系讲紧一啲升唔升级嘅问题，咁所以呢一度就牵涉住一啲对于学联嗰个决策上面判断上面嗰啲失机啊， 有啲即系少数声音入唔到去， 咁同埋第二样就系佢哋话觉得要。即系保存翻佢哋嗰个院校嘅自主作为一个即系好主轴嘅嘢嚟嘅，因为佢觉得即系可能佢哋嘅学生会个宪章已经系十分之齐备噶啦，咁即系其他院校某程度上如果阻咗我哋嘅决策嘅时候咧，我哋根本可以 独立自主嘅。即系你讲紧即系退联会有两个声明啊嘛，佢声明嘅结语就讲得好清楚，就系话咧就港大咧就系典章有序，而且个代表性咧就完全系充分咁样代表到港大同学嘅声音。咁好啦，咁就嚟一个问题啦。咁即係其实呢样嘢呢，嗰种声音既然係好完整、啊、完全係无误咁样代表到你声音嘅时候呢，咁佢打到入去学联嘅时候，咁呢种声音有冇任何阻滞呢？咁如果你自己本身呢个学即係广大嘅同学啊，主流都认为要升级嘅时候呢，咁呢种升级嘅声音又带唔带到入学联呢？ 我觉得因为其实佢喺雨伞运动中期系港大学生会 council 开过一次会啊嘛，咁就 系 要过呢、這、一个学联代表团，即系佢哋嘅外务嗰一个嘅报告噶嘛，咁即系喺前半年咁样啦，包括雨伞运动中期，咁某程度上喺嗰一日嘅会议里面，其实即系佢哋嗰边嘅 council 系过咗呢一份嘅学联代表团嗰个报告嘅，即系某程度上呢个 council endorse 咗呢个港大学生会喺嗰个运动期间。 咁佢可以咁拗你嘅，除非个个报告唔代表认同里边即系所做嘅一切内容 嘅。嗱咁嘅话咧，咁呢件事应该系交翻喺港大学生会内部处理噶嘛。即系如果一同学有意见嘅时候，咁你唔系问周永康点解会学联咁样样，点解港大学生会意见系咁样，或者港大当时嘅决定系咁样，应该系同学问翻 council 第一你嘅理据，点解你要批先 ？council 系咪即系认同港大学生会所做？ 咁不如我哋听一下，即系一段即系访问嘅录音啦。 嗯，点解而家要喺占后占领嘅时期去提出呢样嘢咧？因为我哋正正认为，而家我哋有最充分嘅时间去讨论，系咪应该退出学联？咁假如我哋喺譬如下年，今年嘅四月，又有可能任何抗争嘅行动去应付政改方案喺立法会通过嘅时候，咁到时抗争运动期间，其实根本冇一个充分嘅时间或者心理准备去讨论退出学联呢一件事。咁而其实白色恐怖都唔系净系呢几个月有，即系如果咁多年，其实系不断增加。咁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充分嘅因素去促使我哋唔去讨论呢样嘢。 咁樣，咁啊，即係其實你覺得就你回顧翻啦，即係其實港大學生會咧，即係其實今年即係呢個即係呢個周永康即係所領導嘅港大學生會咧，你覺得會唔會有啲聲音其實係即係冇帶到出嚟嘅？其實係有邊種聲音係冇帶到入去？即係本屆嘅學生會啦，即係所領導嘅學生會啦。 因為真係唔安係想計。 OK， 係係，唔好意思，搞錯咗，係。 我諗 係 佢冇反映到嗰個嘅聲音喺雨傘革命，其實主要就係廣大同學佢哋係有主張去升級呢一個途徑啦。咁但係因為當時可能我哋都冇去召開評議會呢一個嘅會議去討論，咁 反映唔到其實或者冇討論啦，究竟當時廣大嘅民情係點樣？咁變咗梁麗國可能 咁即係梁麗國係即係充分反映唔到，即係唔充分反映到即係廣大學生嘅聲音。 其實我諗喺呢件事係好有爭議嘅，所以其實當初應該最好嘅方法就係可以召開一個評議會討論翻究竟廣大同學嘅聲音係點樣。咁令到梁麗國可能喺常委會嘅時候有一個足夠嘅民意依歸。去決定佢喺常委會嘅時候應該採取咩立場？ 明白。 即係大家都頭先都聽到一段錄音啦，當然話柒咗啦，即係周永康係上一屆噶啦，但係即係佢最後一句説話已經即係其實係即係已經揭曉咗啦。其實升唔升級，其實根本上佢哋自己本身喺呢個成個呢個所謂典章有序呢個學生會架構入面，佢自己本身都冇做到自己足夠嘅責任去確保佢自己嘅聲音帶入學聯啊嘛，係咪啊？ 我估係即係啱啱其實佢哋都講到就係即係究竟廣大學生會喺學聯裏面嘅表現，其實佢都話裏面存在咗好多爭議啦，咁但佢哋又冇明確到即係個爭議喺邊度啦，咁同埋就係話個問題就係、是、既然而家有一個問題就係存在好多爭議，而呢一個係關乎於即係廣大學生會嗰、那個即係點樣處理同學意見嘅問題，咁但係點解而家問題會變咗係學聯嘅制度嘅問題呢？ 唔係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嗱，如果佢哋自己真係要帶返入學聯嘅話，佢係咪要即係喺廣大學生會裏面都有共識先？ 一句到尾啦， 佢都冇。 咁你咪自己要求開 council 囉，呢個係你廣大學生會 嘅嘛，就係話 你廣大學生會嘅問題，你自己作為廣大嘅同學、廣大會員嘅問題。 係啊， 好簡單嘅道理。 咁點解你唔開啫？你唔係爭議啊，根本上你拆咗啊。 咪同埋仲有。仲有一個最關鍵的一點，佢嗰陣時候講嘅就係話升級嗰陣時候有冇帶翻去討論？第一呢、這個責任係咪喺個學聯嘅秘書處度？即係我理解就不是。係咪？因為點解咧？嗱，當年我做學聯秘書長都係㗎啦，係啲院校請我去佢個院校裏面解釋學聯嘅 policy 啊嘛。我點可以向你學校申請嘅地方同你一般嘅同學解釋同交代啊？我有咩資格啊？除咗例如當年咁，我係嶺南嘅，咁我梗係可以點，即係我下一裝咪屌你幫我租個地方，我要開個即係校園嘅大會，咁你幫我攞個地方，我點去城大攞啊？我點去科大攞啊？我有咩權去咁做啊？如果你學生會唔撚配合嘅時候，喂，呢啲就叫做有罪啦，大哥。嗰陣時候啊，我哋啊，就算我記得啊，啱你提醒我，我去廣州抗議嘅時候，即係討論升級啦。因为嗰阵时我哋最主要系北京噶嘛，去广州嘅时候，咁咪浸会学生会咪请我去讲咯，去呼吁啲同学参与咯，咪浸会跟住最多人噶，吓、因为我亲自去过讲过啊嘛，咁呢个责任就喺个院校嗰个代表度 ，rather than 喺嗰、那个、即系联合会个中央度。 你典章有罪，你自己本身作为呢个学生会嘅身份，即系就算你系 council 都好，你自己本身都要尽你自己本身监察呢个学生会干事会嘅责任噶嘛，系嘛？你偏偏就系冇做到。 我觉得得意个位系，即系佢，我觉得即系退联嗰班同学特登系避咗广大学生会嘅位嘅，即系避咗自己个学生会如何处理自己的位，而将个问题直接去拉去学联嗰个制度问题。而佢哋问，即系某程度上，我觉得佢哋对于学联个理解直情系有啲偏差添嘅。即系譬如佢太过侧重于就系将嗰啲嘅决策问题摆晒落周永康嗰度，而忽略咗根本就系话秘书处只系一个 代表学广大啊。 周永康代表梗系唔得啦，因为佢系代表学联嘅常委会咁解。 喂，好在系周永康做秘书长嘅。你知唔知我哋嗰阵时候嘅历史系点样咧？系好捻麻烦嘅广大。 系 点样咧？ 因为我而家又追广大数扑街。当年啊，我四月嗰个时候上北京啊，系广大学生会会长啊，坚持认为咧要由呢个支援嘅团咧变成呢个调查研究团啊！佢老母咪到时咪我俾人屌咯！咁我因为我拣即系我过唔到港大，我去唔捻到啊嘛！ 但系咩叫调查研究团？ 屌命啊！你知鸠你啊，树辉， 人哋名目问题， 人哋胡耀邦已经死捻咗，人哋啲学生已经上紧街，校园已经集紧会，甚至乎冲去新华门，我仲调查研究扑街，我咪翻嚟俾人屌咯，全程俾人屌啊扑街，跟住广大亦都坚持一定要见港澳办，一定要见全国学联，即系个官方学生组织，扑佢就奸我而家，我冚家铲，我追广大数啊，我俾人屌啊，我同佢顶咗。 你扼杀咗啲少数声音， 冚家祥，即系唔讲又讲，讲开又讲，讲开又劳卵气， 因为点解咧？港大从来喺学联里边，喺我嘅年代啦吓，系最捻重要噶啦。 系 佢唔捻同意，我边度敢乱鸠咁嚟啊？ 系 一个道理。 系 喂，如果咁讲啊，其实退联嗰班人根本系委过于人嘅啫，即系佢就系将你港大里边学生会同埋评议会里边嗰啲行政失当就拉落去学联里边嘅啫。 嗯，佢自己都认咗噶，头先都咁，你仲讲咩啫？咪第二樣嘢就係話，佢話即係呢班即係學聯呢班人就係其實係冇升級啊嘛。但其實升級呢樣嘢第一時間 day one 已經做咗928之後，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即係商學係發動呢、這個？ 唔係佢話你冇喺評議會討論點樣升級同埋應唔應該升級啊？ 嗱，其實我亦都問咗個問題嘅，就係話咁佢自己其中一位成員 Oscar 啦，就話即係你唔可以相信呢、這個即係你唔可以以人大即係呢個決定為基礎去談判啊嘛， 係 嘛？但係你928之後，即係呢個周永康落咗呢個48小時嘅一個最後通牒啊嘛，就係話你應承我四項要求啊嘛，四項要求其中一項就係話要撤回人大決定啊嘛。低温已经做咗噶咯，咁我咁样问啦，问完之后佢点样答咧？就系话 做迟咗咯， 唔系做迟咗，系不了了之啊！成个升级系， 咁后屘咪做咗咯？ 点样散啊？即系点解无端端散？即系你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啲人你可以叫到翻嚟，但系问题就系话啲人系来去唔系你自己本身可以一支枪里边可以即系指挥到，唔系军事式去指挥到呢啲人噶嘛？群众唔系咁样样噶嘛？ 系 嘛？ 我理解，其实即使嗰啲时机问题真係错咗，即係老实说，周永康都成日撒冧㗎啦，即係佢都可能呢几届撒冧得最多秘书长。 即係嗱，嗰陣时就有 Sorry Sir， 而家有 Sorry 秘书长。 Sorry Secretary General 咁样。所以个问题就係、究竟呢个问题又系讲緊一个决策失机嘅问题，定还是制度嘅问题囉。即係呢一个嘅失机问题点样扔落去一个退 同埋佢嗰个决策能力有几大嘅制约能力先。你对于啲群众嚟讲，佢系有吹鸡能力。但问题就是话嗰啲人佢点样行动，唔系话你可以军事式指挥啊嘛。 系， 你有冇指挥过啲群众最后尾嗰次升级，即系戴头盔同埋掟呢啲砖头啊？ 你 control 唔到， 冇啊！ 嗰日我见到 你真系来去自如，欢迎渗透啊，大佬阿龙你喺度啦， 系啊， 系嘛？ 冇啊！嗰啲人喂，见到边度人多咪涌去边度咯，就系、咁简单嘅。你学联或者大台根本指挥唔到嘅。喂，再数上少少啊！10月4日嗰阵时，喂阿周永康讲紧48小时通牒啊嘛。 嗯， 喂，嗰阵时嗰啲群众喂做到最尽系点样啫？咪冲去龙和岛咯，咪包围特首办咯，咪就系咁嘅啫嘛。你可以点样咧？再进一步嘅嘢系咪先？ 咪即系我觉得好搞笑，即系其实你就算你问翻，即系其实好多即系叫做系呢啲占领区内嘅啲民意调查亦都讲啦，其实大部分绝大部分即系超过五成嘅人都唔认为而家呢个运动系有领导噶嘛，系只有即系其实最多系得两成嘅人，即系觉得成个运动系学联叫做系即系 de facto 领导啦，即系其实叫做系你冇领导嘅，但系如果你讲嘅话，咪学联咯咁样嘅咋，而嗰个20% 嘅认受性咧，纯粹系影响喺边咧？就系、你系有个吹鸡能力咁解嘅啫， 系， 但系你唔系包山仔嘅学联， 学联咪好似阿土咁样，即系唔知有个星期日跟阿周永康落去，结果俾人骂啊！ 喂，我唔系我跟到落去，佢跟到落去，大佬， 啱做到啫系嘛， 啱做啫，我同佢冇乜联络嘅，大佬， 又落去干净啦，大佬， 即系你仲难讲话，我睇场嘅啫。 我唔系㗎，我意思唔系咁，我话你有你喺呢度搞，人有人喺呢度搞，你自己搞个你自己一档啦，仆街！你又话人哋唔系领导啦，咪同埋我觉得个运动咧最大嘅问题，即系你同以前嘅一个分别就系、咧，我讲过喺个节目里边， 系 我哋以前嘅游行集会咧系会港大动一支旗出嚟，中大动一支旗，浸会即系树人科大咁样，咁我就相对咧系容易咧。是溝通啊，同埋組織同埋領導嘅運動。因為有乜事嘅時候咧，你揾翻你個人啦、你屌我做乜嘢啊？喂，我同佢傾撚完之後，我 suppose 即係如果而家嘅 case 就係你學聯有個常委會喺度噶嘛，咁你常委會有院校代表噶嘛，咁你同我咧傾撚完之後，你搞掂你嗰班群眾先得噶。你一係說服我，你直接嚟屌我啊？喂，唔啱程序喎、啊，大佬。因为你有中间嘅组织喺度噶嘛，咁今次运动就咩？因为你散晒啊嘛。 喂，但会唔会系沟 你俾人打到散晒啊？ 沟通技术嘅问题咧，喂，以前点解动之期，点解容易团结嘅原因系在于冇电话啊嘛，大佬，咁我 冇 Facebook， 按期跟队咯， 按期索引 系咯。喂，但系问题今时今日，我有 iPhone， 我有 Facebook， 我咪跟住 Facebook 咁散收收散兵游勇咁样。 其实 简单 其实咧，阿蔡子强咧，佢写一篇文啦，系咪？即系叫做系学，即系其实商学点菜就泛民埋单啊嘛。 嗯、 其实商学连点菜嘅能力都冇。其实真真正正点菜咧，系嗰啲即系群众嘅好多都好多时候，即系呢样嘢就系、是、即系正正就系讲嗰样嘢，就系、是、话前线嘅人就系决策者啊嘛。 系， 几乎就等于呢样嘢啊嘛，系嘛？喂，你但 even 你系即系你攞砖头啊掟嗰啲都系排喺后面噶。啊、你企喺前面嗰啲真係真心交嚟㗎好多时候都係。 嗯。 即係咁但我唔想咁样讲啦，但係其实佢哋其实好小心咁讲嘅，即係呢班退聯就係话係嗱，我问佢就係话究竟即係其实港大嘅主流声音佢系咪支持到升级先，跟住佢就係讲一样嘢，係港大嘅前线同学支持升级。 係。 同埋我觉得呢班人唔负责任囉、啊。即係你话学聯嗰个嘅组织，我好簡單咁描述啦，我講我嘅年代，因為我唔能夠代表而家咧，就是、HCF 嚟噶嘛，知唔知咩叫 HCF 啊？ 最大公因素， 最大公因素啊嘛！我當年啊，咪挑戰學聯咯，點解我做到秘書長咧？係咪我細院校嚟噶嘛，即係要睇廣大面色噶嘛。 你挑戰， 因為我挑戰學聯，我要求佢去消明報。 系， 嗯， 嗰班人又唔肯烧嘛？ 哇，你要求升级、啊、当其时， 跟住佢唔肯烧，咁我系会长，屌，咁我自己去做咯， 啊， 我明醒你啦，屌，系咪？我明醒你学联啦，你唔肯咁做，我自己做，咪我自己烧咯，跟住我仲玩翻个转头啊，即系嗰阵时候面对蔡耀昌啊嗰啲猛行嘅人啊嘛，咁、我咪叫树人啊、理工啊咁陪我一齐去烧咯。啊！浸会啊，咁同我一齐去烧咯。哦，咁跟住嗰啲友人，梗系跟我去烧明堡。 哦，结果就有花生 group 里边，当日你成咗八神咁样，咁嘅相喺度啊？ 咩叫八神啊？ 系你唔识噶啦， 唔识就算啦。唉， 唔系即系我谂好。 唔系，所以你嗰班友讲紧院校自主，从来都有啦。你唔肯做嘅，咪我自己做咯。同埋呢班友仔，点解我话佢无耻咧？个原因就系、是，咁你自己去升啦，仆街。 嗯。 系咪人哋 HCF 冇咗嘛？系咪冇咗升级啊？或者升级唔啱啊嘛？咁你自己去搞啦！屌你真系，咁你咁捻劲，你自己都叫人去搞啊？你又唔捻搞，你叫人去搞，仲系讲紧升级、啊，系拉坐监嗰种嚟嘅，仆街！ 我觉得呢个可以补充啫，阿土啱啱讲个例子，其实都唔系好远嘅，即系几年前、两年前都发生过噶啦。 点、啊？ 就是当年即是我都知即是港大退聯嗰班同學好唔鍾意用我呢啲例子，咁但呢个例子的而且个反映个院校自主嘢就係咩呢，就係、是、两年前当我做緊岭南会长嘅时候，嗰陣嘅会长係啦，就係陈冠康㗎嘛。 陈冠康係。 陈冠康係边一个啊？陈冠康就係攞住港大学生会个名 補 去補掉，攞住五支红旗去補掉㗎嘛。 唔系撐梁撐梁振 英，呢一啲系咩學聯講過咧？係冇講過嘅。呢一啲即係譬如講到學生會發佢自己嗰38萬嘅聲明，有冇同學聯講過？學聯都冇講過。 咁你講自主性啊嘛？ 係咯，呢個自主嚟噶嘛？咁的而且確你可以做翻院校嘢 嘅。好撚嘔心嘅嗰個 banner， 我見到屌咩還我河山， 還我河山， 真係暗家長， 好好似岳飛咁樣。 唔係，其實佢跟我條路線嘅就係屌你乜學聯唔撚做嘅話，唔撚還我河山，我自己還我河山。 我哋最近喺度檢討，有成班我哋嗰屆嗰啲人喺度吹水就係。话其实我哋近年真系少关注中国嘢，特别系有钓鱼台问题。 已经 其中一个老鬼突然一杀咗出，唔系啊！最近有学生会保卫钓鱼台，话边个边单啊？咪讲到学生会咯，咁样屌连我哋都唔记得，你明唔明啊？ 唔系，但系我见完嗰个 banner 咧，讲时讲咧，就真系好捻肉麻啊！仆街，你咁咪系即系呢啲系咪真系港大嘅学生要做得出嘅咧？仆街啫！ 我屌，真系 真系大音王真系。 喂， 我就写唔出呢、這、一个，我就真系写唔出呢个 banner。 系嗰一系嗰一班啫， 即系还我钓鱼台，你话反美咧咁。我都可以即系 有冇共识先？有冇共识先？吓， 又 唔会 又 唔会 一 竹 竿打 打 沙船人？譬如周永康嗰啲又唔系嘅，即系李成康又唔系嘅，系咪先？咁所以真系嗰班咯， 即系咪有啲友系，即系咪其实港大从来咧喺个运动里边咧，难听啲讲咧都系动乱根源嚟嘅，屌好就好啊！你可以揾到李成康啊、周永康嘅，屌你乜衰咧就好捻大镬嘅，屌你乜还我河山， 陈冠康 系嘛，即系陈冠希嘅细佬嚟嘅，屌仆街佢真系吴家祥。 你咁 Q 样都得，唉，真系 喂，老实讲佢呢一个做法啊。 如果你話七十年代嘅學聯咧，都還是即係可以勉勉強可以接受咁啊，還我河山啊，反美啊，要求攞翻個吊唁。 喂，好反祖啊！ 唔係啊，嗰陣時嘅 但 係學生會染紅咗噶嘛？ 但我哋神早已經 cut 撚咗呢個釣魚台嗰個議決案啦，應該係唔係？即係冇呢個決議。 幾年都冇乜點提過咯。嗱，呢一個又涉及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即係學聯係大中華家嘅本質嚟噶嘛？咁但係你大家睇，譬如阿土講啦，即係七十八十年代你攞呢啲議題嚟咧，學聯真係會用成個組織嘅名義去做。但係今時今日會唔會咧？即係睇我哋呢幾屆嘅表現都睇得到，就係話我哋某程度上嘅側重點或者甚至乎綱領都係視乎當時嘅社會環境啊嘛， 我都唔撚做啦。八十年代尾嘅時候，九十年代初都唔咁撚肉麻，走去搞釣魚台啦，仆街，何況你哋屌 民族主義 out day 咗啦嘛，其實 係啊，屌咩？所以你學聯嗰個嘅組織啊，我唔知阿樹輝有冇補充。 喂，唔係，如果你真係嗰陣時，即係你搞埋啲乜嘢咧？阿邊個？阿蒙紅兄都會即係會捐 錢俾 你 睇， 唔係濕冇啊， 蒙紅都撐學聯， 濕你七位數字嘅支票。 屌，對學聯大一把錢，你唔使擔心的。有錢我會計師樓撲街屌。 唉，真係搞笑真係。唔係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啦，即係其實都想講講啦，即係其實喂。我亦都有問過佢哋嘅，但我都知道本身呢個問題都幾戇鳩嘅，但係即係既然對於戇鳩人即係都講乜啲戇鳩問題，即係喂究竟獨裁，喂呢、這個學聯係咪真係好獨裁先？即係扼殺曬所有啲，即係將啲即係意見聲音撳低曬先，搞到啲即係呢啲叫升級聲音咧，就即係嚇、啊、即係掙扎唔到出嚟先。 我上年其實包括而家搞緊退聯嗰其中嗰啲同學咧、啊，我都認識嘅、啊，我亦都即係上年開會啊，特別係港大嘅時候，阿 Oscar， 即係我都特登同阿 Alex 講啊，即係邀請埋一齊開會啦咁樣，因為成日即係上年大家都知道學聯嘅關注唔係真係咁大啫嘛，咁、啊、所以我有幾多關心嘅同學我都會攬埋你過嚟，咁、即係係咪真係扼曬聲音？譬如我屆去睇嘅時候，基本上我哋譬如講緊學界公投啦，嗰幾條 motion 啦，嗰啲全部我係邀請曬啲學生組，連貓社都有，死唔死？連貓社呢啲咁嘅組織，我哋都一齊傾偈。 即係只貓啊，個貓啊，你講啊？ 係啊，即係幫啲貓爭取權益。 貓羅公會啊， 係啦，拳擊學會我哋都一齊嚟嘅，冇所謂。 拳擊都有啦，屌你咩叫佢上前線啊？撲街個媽！ 哇，你真係 唔係啊？喂， 你係 俾咗拳套啊？ 你係大學生投票俾你啫。喂，但系你真系你骑劫咗全香港人，香港人冇投票俾你，你点知啲香港啲村民点谂啊？系嘛，即系你可以咁样， 咁可以，咪所以你哋嘅做法咧已经系进咗一步噶啦、啊。即系以前咧就更加精英嘅决策， 斋学生会啊嘛， 即系斋学生会嘅核心，即系我哋已经你嗰啲我哋啲烂鬼噶嘛，屌你咪树辉你系代表即系港大学生会，屌我同你倾紧完之后，嗱你啲嘢就而家讲，仆街你反对唔切咧，你即系你反应唔捻切咧，我过捻咗之后咧，你冇捻睇噶。我份聲明咪寫撚咗囉，我嘅工作計劃咪寫撚咗囉，屌你反應慢啊，屌你港大學生會屌你啦，唔好屌我啊。喂你個代表咁撚笨柒，即係我唔係話梁麗閣啊 ,sorry 啊。即係你個代表咁撚笨柒，你梗係屌你個代表㗎嘛，大佬我哋嗰啲思考快嘅人。即係我即刻反應到你係得定唔得。 真係好精英啊屌。 喂我哋嘅年代梗係精英啦，屌我哋係 top of the cream 嚟㗎嘛，大佬。 行路發發聲啊。 唔係啦，你見我行路都快㗎你哋。喂，我已经决定咗啦，咁点啊？我点样救你啊，大佬？系嘛？即系我，所以我即刻应承港大学生会嘅，佢话我一定要调查研究团啊嘛，仆街咪我都要调咗啦，因为我买捻咗机票啊，仆街。 但系你 我飞唔到北京，咁我点搞啊，大佬？ 你嗰阵时系岭南嘅，你都即系 我系秘书长，我已经做秘书长。 哦，你做秘书长， 咁咩学份低潮啊嘛，冇人好做啊嘛，咪我帮你顶，屌我同你顶，我冇人收钱，你仲想我点捻样？ 机票钱， 好似我老豆俾嘅添啊，张机票钱，家长好似 机票大王， 我都唔记得咗有冇学联，点解追翻学联数？ 冇 cam 啊，竟然。 唉，好喂。就休息一阵啦，翻翻嚟啊，讲翻呢个大中华唯独嘅问题啦。 好，讲多啲。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棋高一丈。女王 Premik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8:30，决战中环。 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写住建设民主中 国， 即系呢个纲领啦。咁我哋我哋唔否定，即系唔会话一口咬定佢错嘅。但我哋即系会见到学联喺好多本土议题上面系好似缺席咗咁样啦。咁亦都即系预见到未来会越嚟越多呢啲本土议题啦。咁我哋觉得需要一个学界组织去回应翻呢啲议题或者呢啲诉求啦。 但學生會其實是你們選出來的，而我見到呢，就是你本身校內學院的民意調查呢，是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這個本土派而不是大中華的。即如果是這樣講的話，港大學生會是不是已經是一個代表性出現問題呢？ 我想這個是因為過往即其實在港大學生會經過陳冠芳事件之後即係進行過一至兩屆，當時大家去睇呢個選舉嘅時候，主要會睇究竟會唔會有任何嘅紅色勢力嘅背景啊？咁佢作為一個睇會唔會去投票支持候選人嘅標準，或者一個主要嘅標準， 即係就起碼叫 con 過啦，起碼就係、是。即是 con 手的时候已经接受过这个即是 con 手的洗礼了，是吧？ 主要我们是咨询大会的时候会去咨询，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本土大中华的争议其实是近一两年的，是在譬如上年就酝酿得比较多 了， 而在譬如梁麗閣前一屆的時候其實討論都比較少，主要都是在民主和抗共之間去抉擇。我們亦都會覺得譬如建設中國民主它對將來香港的抗爭運動亦都是很重要的，即是譬如去考慮到究竟應該建設中國民主是不是一個建設香港民主的必要條件。 但是這個運動當中其實是有哪一點是觸發到你會覺得就是這個大中華包袱太重呢？ 我想我個人嚟講啦，喺呢個運動入面會發現到，如果我哋認為香港民主係建設香港民主係唔需要建設中國民主為先嘅話，咁可能喺呢個運動入面就算有橡膠子彈，就算係有任何嘅鎮壓，我哋仍然係會堅守，因為依一刻就係我哋嘅出路。但係如果係可能有比較相信大中華派或者建設中國民主是最重要的同學來說， 在學聯有哪一個決定是會令到你覺得即是這個大中華主義， 可能他們會抱著一個長遠的目光去看整個佔領運動，他們認為現階段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去跟港共政府全力去拼搏，因為中國民主仍然是有一個很充足的土壤去發展去進行政治改革。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問題所在就正正就在其實支持這兩種看法的人他的做法是有基本上的問題，其實如果你支持一個大中華派的話，他的基本做法就是他會繼續維護著中共政府的硬，咁無法得到一個所謂 哦 ，OK 協調嘅一個效果，但係即係係咯。相反而言，一個本土派嘅黨，佢哋做嘅係即係就會直線思維咁去要，即係會諗點樣 最大壓力 係啊，最大力做咗自己想要嘅嘢啦，我哋 focus 嘅唔係喺一個本土派同埋一個大中華派路線之爭嘢，喺中間做法的確係。同埋呢啲爭議其實雖然今次雨傘革命亦都好明顯啦，但係即係近年嘅事件，譬如水貨客啊、賴俊芳啊、徐偉芳呢啲事件，咁都即係見到學聯係少有積極咁回應。 即係你覺得即係學聯係應該為呢啲即係奶粉啊、即係水貨啊嘅問題係積極出聲嘅係。 咁如果佢係即係佢係抱住關心社會呢、這個。呢、這個立場出發嘅，咁我睇唔出點解有理由可以，即係睇唔出有理由點解喺一啲議題上缺席咯。咁可能背後係因為即係受到一啲阻力思想包袱啦。咁即係我哋都唔係話一口咬定佢唔係錯啦，我再次強調。咁但係因為學聯佢哋本身呢個思想都好牢固啊，咁我哋好難將一啲 外落、即係其他路線嘅聲音，譬如一啲本土派嘅意見，但係佢可點咧？咁但係你又冇辦法唔回應呢啲議題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共識就係、一個問題，妨礙咗其他嘅聲音或者其他路線去進入國際體制入面。 嗯，因為其實你講到就係話祝香港民主又好，頭先有奶粉嘅事件都好，即係你覺得係應該向邊一個去談判咧？其實 我 去邊一個去爭取咧？其實係 如果我哋係要支持一個比較積極嘅抗爭手法，去到可能要求香港嘅民主或者政府香港嘅獨立係民主嘅條件嘅時候，咁 即係你覺得香港應該獨立？ 唔係，我意思係其中一種有咁樣嘅其中一路路線係提倡呢樣嘢。 嗯， 咁認為中國民主唔係一個必須嘅條件。 嗯， 甚至乎可能要脱離中國先可以有民主呢樣嘢。 嗯， 咁呢個時候可能 喂，好啦，翻嚟啦，咁啊，即係必須要回應翻有啲即係踩場嘅啲朋友啦。咁呢個專訪咧就擺仙人掌嘅。咁啊，即係當然有啲朋友就話啊，你即係其實你講而家講退聯啊嘛，講下做咩講呢個獨立啊，做咩講奶粉荒啊，做咩講呢啲水貨啊啊？喂，但呢啲嘢唔係我問嘅，佢自己講出嚟啊！屌你，即係我都唔明點解會咁樣講啊，大佬！即係佢自己插到出口啊，大佬！我點冇能唔問啊，大佬啊，哥！ 喂，小輝，簡單回應下先啦，你。听完之后点啊？ 唔系我即系头先啱啱又讲到即系关于勇唔勇武，即系食子弹嘅问题，我唔明点解同即系大中华又扯上关 系。 唔系 啊，佢话即系大中华同埋呢个咧本土派咧，即系做法有根本上嘅分 别。系唔系？但系你老实说，你睇翻如果即系大中华，我都可以好勇于系食子弹噶。你六四个班都系咁嘅啫，咁所以根本个问题就系抗争手法同埋你个路线基本上要分开倾。 大中华派咧好顾全呢个中国嘅颜面，佢话即系觉得而家啊，佢话而家咧即系中国咧仲未有即系呢个适合嘅条件，即系其实去即系去做一个体制嘅改革，咁所以咧就唔会咁拼搏。但系而家本土派唔系，佢嘅直线思维，即系其实会好积极咁样咧，即系佢争取自己嘅嘢。 唔系我估就系呢一个问题，又系涉及啲路线问题，即系又系咪同退联有关？基本上我觉得 佢话唔系路线问题， 又系冇关的问题。咁所以我都唔知系咩问题。咁所以个根本嘅问题就系我都唔知咩问题。即系譬如即系啱啱佢讲，即系话大中华嘅问题顾全，即系中国颜面。咁老实说啦，即系周永康佢哋都上咗机啦，大佬仲唔算系冚咗佢一巴咩，大佬？咁同埋就系话，即系顾全于中国嗰个问题，唔代表你系可以忽视咗中国嘅力量噶嘛？咁即系譬如我系即使我系本土或者大中华咁样，咁我都要睇住作为一个政治现实或者政治力量嘅时候，我都要点样回应中国噶？你冇理由话就系闩埋我香港对门，我就唔使理大陆噶啦，因为佢唔会搞我。咁唔系啊嘛， 你最后尾都要打个大佬噶嘛？嗰、那个大佬就系中共噶嘛？ 系咯，即系你点打或者你对个情感，你可以系你嘅问题，但系不论系我本土或者不论我系大中华交到，我都要谂办法点样回应中国呢个政权。嘅问题噶嘛，咁所以你中国嘅因素系根本就系不能忽略嘅东西 啊，咁啊，所以冇办法，即系咁其实佢都咁讲噶，唉，我都知道你 想。喂，呢个系港大学生嚟噶， 系啊，港 大，因为我哋个年代边度谂到你入到大学噶，咁嘅水平，大佬，仆街， 英文好啩，你唔知嘅。 吓、啊，喂，我英文好好、啊、喎，个当年，即系不过我贵沟女，佢唔系贵跑步，所以入唔到港大咯，仆街。以前呢啲入唔到港大噶，因为点解咧？好简单啫嘛，佢讲下大中华。跟住就話咧，所以咧你就唔 focus 喺香港嘅民主，就話要建設民主中國，所以咧你就唔堅守，因為咧顧全中國顏面，我有抄低嘅仆街。佢 logic 係咁啊！嗱，你再諗，頭先我讀呢一段嘢嘅一次，所以你俾唔到最大嘅壓力。喂，呢啲乜嘢 logic 嚟嘅仆街？ 唔拉更喎，好多嘢 係咪？ 即係我建設民主中國，我都好意好 care 香港嘅問題。 唔係你建設民主中國，你更加會同中共抗爭啊嘛！如果嗰系你大佬嘛，即系头先阿树辉嘅讲法，乜嘢 logic 嚟噶？点谂到会入到港大嘅？而家个校长边谂过嚟噶？ 马飞生， 哇！屌个鬼佬，我哋黄金武嘅年代，可能而家真系劲啲啊！仆街，咁跟住你佢讲下，你有冇问？你唔系你问佢独立先嘛？ 佢自己讲独立爆响口， 跟住你就拆得快。哎、你做惯节目啊？你话你系咪真系要求独立 ？No！ 又唔系 屌咁惊？ 喂，但系咁讲喎，喂， 跟住又关奶粉咩事啊？ 喂，旧年七一嘅喂港大学院 关水货乜捻嘢事啊？我真系唔系好咁明喎、啊。 旧年七一嘅港大学院都讲过香港民主独立噶，喂，不兜啊！ 香港民族自决 系 啊， 我同意住民自决咧，系即系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潮流嚟。 係啊， 咁你咪打正旗號咯，阿哥。 唔係你學聯的確都係講命運自主啊。 嚇，咁係啊，點樣顧全大中華顏面咧？即係點樣顧全呢樣嘢？我真係唔係好明。 咪真係唔知佢講乜咯。不過有一個問題咧，我覺得咧學聯係有錯誤。我喺呢度必須要 carry。嗰日咧，我就貪得意咧，就走咗去咧學聯嘅 Facebook 嘅 page 咧，就睇啊。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八十年代咧，由呢個放映關爭，即係放眼世界，認識中國或者認識祖國，關心社會咧，同埋爭取同學權益咧，就改為放關見爭。咁死啊死在邊度咧？學聯嘅 Facebook 嘅 page 咧寫錯咗因为点解咧？佢而家写咗系咩咧？放眼世界冇问题啦，争取同学权益头尾冇问题啦。中间嗰个关同埋建咧，关系关心祖国建设民主香港，不是建设民主中国，大哥。 嗯， 你谂下个 level 都知啦。放眼世界即系，我哋即系睇下呢个世界 ，think globally， 英文就叫做系嘛？咁啊，关心下祖国，因为即系你知道香港嘅命运已经系回归之后啦嘛。 系， 咁唯一可以做嘅咪建设民主香港咯，屌！ 系， 所以有 level 唔同噶。 系， 咁啊更加直接，梗系争取同学权益啦咁样。但系佢错捻咗。 系， 我嗰日揾到啊。 系1983年，系啦。 系啊，就系黄鸿啦。啊！葉建源啊，嗰班友啊，佢改咗呢個路線噶啦，跟住原來佢哋寫錯咗喺個 Facebook 度懷疑。你哋係咪真係寫錯咗咯？懷疑？ 我估而家都仲 trace 緊呢幾屆裏面有冇一個決議案係真係變咗建設民主中國嘅？ 梗唔會啦！ 但我理解即係如果睇翻即係真係 written 咗嘅文獻或者即係啲書嗰啲的，而且個應該啊，而家仲係跟住1983年嗰個嘅，即係建設民主香港。同埋呢個關心中國嘅， 關心下就得啫，大佬你包咗即係全部，包括我。 冇攞個書，如果係真係 大陸啦， 你1983年呢一條擺翻落嚟 ，OK， 我當你係本土派，到呢條都 fit 到本土派噶，係咪先？我建設民主香港都唔係大中華喎，你即使你係本土派，你唔需要認識祖國，唔係認識中國嘅咩？即係上面有啲咩動盪都隨時影響香港局勢，你都要認識。 邊個係 page 上面嚟㗎？屌！我怀疑咧，退完呢个风波咧，就因为个 page 入边咧， 鬼嚟嘅， 系搞错咗呢个学联嘅路。 唔系我哋而家，因为我哋呢几年喺个 page 度接咗手之后，我哋都唔 Q 你嗰啲咁嘅description 啊，啲球嘅照跟翻用就算咯。 即系有得啲人喺度， 系啦，即系大家都冇理冇理过嘅。 我发现到咧，因为点解我睇佢个 about 啊？ 系 即系我哋花生台咪有啲介绍嘅，包括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咁。咁我睇到个 about。乜改咗咩？屌，有乜理由建設民主中國啦、啊，大佬？屌，你咪搞亂咗同支聯會嗰個綱領啊！冇理由大中華成咁噶、啊，大佬。 係屌你真係，即係將成個中國嘅命運咧，就孭咗上，即係孭上山咁樣樣。 孭咗幾萬人嘅學聯上山。 唔係，咁你真係好 Q 獨裁喎、啊，成個即係學聯，即係大佬啊！即係你淨係啲學大學生選你出嚟、啊、你就要即係你就要即係背住即係你成個中國嘅命運，真係。哇！你真系犀利，即系五中香港嘅学生唔同啲。 所以头先嗰班人咧，被呢一个嘅 page， 因为而家呢靓仔睇 Facebook 系啊， 俾个 page mislead 咗。 佢咪话即系你真系咁写嘅， 唔系佢继续咁讲噶，关心社会啊嘛，建设民主中国啊嘛，佢咪就系揸住你呢个界，原来其实系搞错咗啊，系关心中国、关心祖国 ，rather than 系关心社会啊。是建設民主香港啊！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候咧，我仲係做緊秘書長嘅時候咧，我講個 talk 咧，我記得我自己咁講，因為我話香港咧，你係可以實踐地要做得到。 嗯， 呢個係你眼前嘅嘢，我哋連回鄉卡都冇撚曬啦，嗰陣時候叫回鄉證。咁我點翻去建設民主中國？大佬，你哋即係得個吹字嘅啫喎，屌！所以你屌就屌支聯會啊，應該要屌。而點解要屌支聯會呢就因為阿長毛話屌佢啲託牌啊嘛，佢嗰時候不停喺度搞中國噶嘛，要屌， 係 結束咗撞捐證啊嘛，大佬， 你都有份咗茉莉花，即係咩中國茉莉花運動，你都有份咗，係咁 send email 過嚟，好 Q 煩啊！ 所以我覺得佢哋係搞錯咗呢個 point 啊。 咁所以如果真係搞错咗嘅时候咁即係究竟呢、這、一个即係譬如退联嘅同学佢呢一个理据话大中华理据成唔成立呢即係如果假设如果佢呢个理据唔成立嘅时候就 即係起码老鬼嗰个 歷史嘅包袱啦，就冇呢樣。 咪即使有老鬼嘅存在，都唔代表我哋控制到下一屆做嘅嘢噶嘛。 咪所以如果你話聽翻佢哋自己本身去 defend 點解佢哋話即係質疑呢個大中華呢個因素咧，其實你聽翻頭先嘅錄音啦，其實都講咗好多如果啊，即係呢個 可能、啊、 可能啊，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同埋即係話喂，可能如果嗰個係即係、啊、即係本土派嘅話咧，佢哋更加會勇往直前。喂，嗰樣嘢咩嚟嘅？ 同埋 嗰樣嘢其實係嗰樣嘢念力嚟嘅，大佬。 你唔好將咧過去啲歷史咧係帶翻落學校，我覺得呢個係唔公道。 係啊， 七十年代嘅陳旭祥啦，屌你乜地下港員嚟噶啦，佢差唔多係，我覺得係雙重間諜。我嘅判斷就早兩屆學聯會長， 仲有馬逢國添， 仲有馬逢國嘅撚樣，仲有馮偉光咧，屌你乜白宮發言人咧，仆街。咁跟住拉埋我上身，仆街，關我撚事啊，大佬。我都冇學聯，你學聯嘅嘢起碼超過廿。 唔 係 嗰個年代講起嘅時候，咁學聯梗係信唔過啦，永遠都信唔過添。 因為嗰陣時係一片紅啊嘛。 係啊， 基本上入得學聯或者入得學生會嗰啲，隨時都係地下黨員嚟噶啦。嗰陣時我大學生。都系沟女嘅啫、嗯，都系去播嘅啫，点咁捻得 闲？沟啊沟啊沟嗰个秘书长翻嚟， 系嘛？认识祖国咁捻闷嘅嘢，我估我喺嗰个年代。 喂，国事嗰啲国事会啊，国事学会啊，先搞噶嘛？ 你用你喺新光戏院搞中国周啊？仆街！咁你系唔系一片红啊？ 系 嘛？嗰阵时何俊仁啊，嗰啲咁嘅傻佬啊，嗰阵时唔系主流嚟噶。几捻辛苦先做到港大学生会副会长啊！佢跟住就话要讲退联啦，记唔记得啊？ 哦， 刘山清咪写咗嘅，就系、是、因为发觉嗰度太癫嗰头啊嘛， 啊， 嗰啲国粹派 系啊，好捻癫啊！喂，咁啊，即系大中华有冇补充先？因为我出嚟啲嘢讲，真系 冇啦。 啊，唔系咁啊，嗱，其实我睇翻八五二啦，因为其实我访问之前咧，其实系即系八五二咧，就即系喺我之前嘅。咁我唔知点解佢呢篇咁样嘅报道咧，即系其实喺即系唔知今日先出，即系呢个专访。咁其实我觉得佢一样嘢都几值得探讨嘅，就系话佢话学联喺今次运动咧过分啦，就将呢个主体咧放喺民众身上，就忘记咗自己系学生嘅本位。咁啊，即系所以先至唔升级啦，咁样即系或者升级失败咧，但系。有啲人即系呢个八五夜记者又问佢，点解唔改革呢个制度啊？即系呢个学联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共识制制度啊？即系而家仲要话即系呢个退出学联，跟住呢个吴伟嘉啊，就好肉紧，好咬牙切齿。 吴伟嘉咪即系柯柴又系， 系嘛？咁佢就喺度话学联等得，香港唔等得啦、啊！啊，喂，咁但系你学联。你學唔係咁？你香港唔等得，咁香港唔等得，個香港唔等得嘅主體係邊個咧？ 係 香港民眾定還是係香學生本位咧？點解你頭先講嗰樣嘢嘅時候就學生本位，而家你話香港唔等得嘅時候用呢個民眾本位咧？即係點解可以喺同一個訪問裏面搬咗兩次龍門咁犀利嘅？ 唔係佢可以香港括弧學生唔等等啊嘛？ 即係我唔明咯。即係講真，你啲標 題其中一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你話係真係跟翻學生本位，我就當你學生本位先啦。即係好啦，而家跟即係學聯跟翻程序做好啦。咁我而家就開翻每一間院校裏面唔同嘅諮詢小組。咁究竟呢一個等得啊，定還是係用翻你勇往直前嗰一種等得？咁梗係勇往直前啦。但係個問題嘅時候，如果學聯咁做嘅時候，又會話咗即係你冇去反映到同學。个意见啊嘛，咁即系如果你话同学净系需要尊，唔系学联净系需要尊重港大学生嘅同学嘅时候，咁你玩晒，咁但系学联唔系啊嘛， 系， 同埋你作为学生组织都好啦，即系我理解啦，或者我嘅 interpretation 咧，就冇理由你完全系唔睇你自己其他嘅群众嘅睇法噶嘛， 系啊， 喂，你搞学生运动，你都系想有其他群众支持，先至搞得起噶， 唔系因为你点可以唔理其他群众嘅睇法？因为其实你而家你嗰个运动系 你 真 会俾群 众啊嘛， 你会俾群众屌你噶。 系啊，因为你而家 我纳税啊，阿、啊、哥，我供你读大学、啊， 但系我冇选你出嚟、啊，你自己都识讲啦。学联系应该直选、啊，但系点解而家你争取香港嘅民主，而香港人冇权选呢个学联嘅秘书处出嚟先？喂，我可以咁样讲噶，大佬，我村民，村民有冇选你出嚟啊？村民有冇选你学联出嚟啊？你黐捻线嘅你都，喂，我哋不如再过去段录音先。 直选嘅，咁其实我哋会见到系，学联佢做嘅嘢，佢唔系做一个直选嘅，咁其实我哋 学联应该直选啊，觉得系， 所以嘅学生组织呢个学生嘅联合阵线，应该 直选嘅，系。 產生出嚟。咁因為其實我哋會見到即係全部大專院校之間佢冇一個利益衝突，其實佢哋用一個直選去產生一個你話部長啊，你話係一個秘書長啊，咁其實都冇問題。 嗯， 即係會覺得如果有一個聯合陣線係咁樣產生秘書長，係一個比較令人信服，而且大家係願意留喺裏邊。 咁如果聯合陣線都要直選嘅話咧，咁嗰個組織就唔應該係鬆散嘅咯喎，咁嗰個應該係好有代表性，而佢應該係即係個行動力應該係好有代表性、好強勁之類 嘅。講緊兩樣嘢，頭先 Victor 講緊嘅，即係譬如如果將來好似組織、好似學聯咁樣咁嚴密嘅，咁可能呢個秘書處係需要直選嘅。 嗯， 但 係 我諗緊譬如專項形式嘅一啲嘅聯席，咁可能就係唔需要直選，因為每屆都會唔同。 兩個方向啦，第一就係、一啲聯校組織，如果佢有好嚴謹嘅機制，咁就應該係透明民主化啦。咁另一個就係比較採取比較彈性嘅合作機制，咁就大家可能係一啲共同有共同立場議題或者行動上面，咁就大家合作啦。咁就唔需要下下都捆綁大家立場或者大家決策。 而家唔係咩？而家學聯都好似係咁樣噶，都係就住唔同嘅議題先至去表態啊、發聲咁樣樣噶。 而家學聯上名義係咁樣，但我哋見到中間學聯佢體制之內意識形態係冇辦法表示行動嘅。咁呢個時候正正最大問題。 嗯。 同埋即係話喺學聯呢個制度之下啦，咁譬如有幾間院校有共同意見，咁但係佢哋都冇辦法用學聯嘅名義行 事。即係你覺得而家係學聯嗰個 legitimacy 係有問題，定還是係個行動性有問題咧？即係行動上有問題，定還是係 legitimacy 有問題咧？ 我諗第一就係、 是、即係個代表性有問題啊，定還是係嗰個行 代表性同行動都有問題。 係， 如果代表性就係頭先所講，秘書長或者副秘書長佢有份去一齊去同上司作出決策嘅時候，咁秘書長同副秘書長佢哋點樣去代表到普遍同學嘅聲音咧？ 嗯。 咁另外就係行動嘅問題，就係如果有一間院校佢哋經過佢哋自己內部商討同其他院校有好唔同嘅立場嘅時候，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嘅困局呢？ 嗯， 因為學聯正正喺某啲議題佢不得不回應。咁譬如如果喺你曾經舉過陳冠康例子，咁佢曾經喺釣魚台一啲事有表態嘅。咁學聯佢可能佢認為佢冇需要喺釣魚台啲事件表態嘅時候，咁陳冠康嗰一屆佢自然就即係喺呢個議題上同學聯冇衝突啊嘛。但如果大家都會喺政改呢個議題係大家都會表態嘅時候，咁變咗學聯覺得即係需要有一個一致立場喺度。 咁樣好，唔該曬你。 明明佢講咩啊？ 明明地嘅，但系就即系又系一啲即系理解上面嘅一啲误解咯。我理解，即系譬如第一个佢讲法就系话，学联嘅直选啊，秘书长 系。 咁我估即系 唔系秘书长，就秘书处。 秘书处即系我觉得生动啲嘅讲法就系 内阁， 即系究竟全国即系全个地球会唔会直选呢个联合国秘书长呢个先系个问题。即系第一，因为佢错误理解咗学联，即系佢过分 focus 喺嗰个秘书处个架构里面，但个问题就是秘书处 学联秘书处好大权力。 秘书处基本上只是一个院校授权嘅一个代表嘅机关嚟嘅啫嘛，佢系一个执行嘅权力，但系佢唔系一个决策嘅权力嚟噶嘛。咁所以个问题就是你直选嘅时候，亦都系错误理解咗一个联会之间嘅关系。咁好啦，我而家当我假设，周永康系一个直选出嚟嘅，佢有50,000票。咁究竟佢呢一个秘书长同院校关系啲咩呢？系咪学联有一条相关嘅法案啦，即系 Let's say 法案嘅时候，咁系咪要所有院校唔理院校嘅差异都一致要通过要做呢？系咪学生会一定要跟学联嘅取态呢？咁反而就系直情破坏咗院校之间嘅平衡，甚至乎令到学联秘书长呢个权力即系变咗一个独裁者咁 就系 啊，即系变咗一个霸主你明唔明？ 咁即系你浪起晒，即系你架空晒嗰啲叫做系成员嘅学生会， 佢哋最唔想见到嘅东西，反而喺佢哋口中去讲咗出嚟， 系真系好戇鳩嘅啫。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普选嘅时候咧，个秘书长啊，即系话由八大院校啦，系选出嚟嘅。简单嚟讲就 系、 是， 佢攞晒 咁之后，我命令你做嘢。 霸主 嗱，如果阿龙哥你系呢个城大学生会嘅会长，阿靓，你攞几多票啊？屌我攞几万票啊！你攞几千嘅啫，大哥你。 或者我一句说话概括啦，佢其实佢一开头咧就讲句， 咁咪要 command control 咯。 佢一开头就讲一句就系话，其实咧我 prefer 咧，即系其实一个松散嘅学联嘅，但系。嗱，好似你依家咁样咧，你有本事咪直选咯，有本事咪直选咯，呢、這个先至系佢自己本身想讲嘅嘢啊嘛。同埋一样嘢就系话，都话咯，你雨伞运动争取一样嘢，唔系大专院校间嘅直选民主啊嘛，你系争取咗全香港人嘅民主啊嘛。 喂咁喂香港民众系咪应该出声啊大佬。香港民众嗰啲即系嗰啲村民啊佢点样諗系咪要经过关顾埋啊 其实听咗。 咁唔通即系喂唔通即系香港嘅村民都全部一定要直选呢个秘书长。 咪听咗咁耐我都系想问一个问题就系佢讲咁多嘢同埋退联有啲咩关 系 我。 根本系不堪一击。 呢个问题啊即系啱啱佢头先有提过就系话佢咪要即系有一个联合阵线去 set up 㗎嘛。咁 OK, 其实老实说呢其实而家即使学联嘅存在都好如果有个别学生会想组联盟呢系得嘅。即系譬如我而家整个勇武抗争本土联盟，咁就系有譬如成大学生会、理大学生会、港大学生会系咁样得噶，冇问题噶。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不断去讲紧指出紧一啲学联制度上面嘅问题，而嗰啲嘅问题究竟你系想改变学联啦，定还是点咧？定还是你想组个叫新嘢咧？如果你组个系新嘢嘅时候，咁但系点解个前提就系你一定要拆咗旧嘢佢先？即系你可以喺唔退联嘅情况底下都可以建立咗旧嘢嘅时候，咁究竟你针对紧学联嗰啲嘢究竟成唔成立咧？ 唔系，你甚至可以喺学联里边建立一个学联革命委员会，咁大家一齐搞勇武抗争噶。 唔系啊，咁你咪直接提咯，我要求秘书长普选咯。 系啊， 系咪？我要求喺后你哋咁重大嘅行动之前咧，你要翻院校去咨询我意见咯。 但系学生等得，香港唔等得啊嘛。 用即系俾佢吹涨， 佢用翻佢你。 喂，点解你会去到一个 extreme 啊？就系用退出嗰个方法。嗱，呢个先至人哋觉得你好可以嘅地方嘛。你认为学联唔够本土，太捻大中华嘅，咁你咪改咗佢路线咯。一朝天子一朝臣。咁你咪改个旧嘢咪得囉。你可以参选㗎嘛。边有人做呢咁咪而家呢个位而家白色恐怖仲有人做学联秘书长。喂几大镬一件事大佬。你应该参选改咗佢系直选制改咗佢本土关心奶粉同埋呢一个嘅拖劫。咪点解咁懦夫呢我唔好明喎。 其实 系 得 㗎。我就咁㗎。我系佢喂我认为我梗系要骑劫啦大佬。 系啊，其实从来都存在噶，即系如果咁啱嗰一届里面可能有八间院校，里面有七间院校全部都系支持奶粉问题嘅拖劫问题嘅。喂，咁嗰届学联一定系做咗拖劫同埋奶粉啦，呢个一定 嘅、 哦。 我见唔到任何有分歧嘅可能、哦。你一讲到水货客同埋拖劫，系嘛？即系我冇可能有任何一间院校话支持水货客噶嘛？ 系绝对系，但系争在会唔会？ 我都唔支持、哦， 争在会唔会变光领嘅啫？即系争在会唔会变光领？ 太高头你。变光领炒大佬，你咪 唔系佢 错啊？ 佢系想呢一个 大学生，你喺度讲，即系你唔通系学联个路线叫反拖劫啊？放关反生啊，仆街大佬！跟住嗰个反拖劫、反自由行嗰啲咁嘅 反水货啊？ 唔系，屌你使人笑啊嘛，大哥，我哋梗系讲到好捻宏大嘅嘢啊，大佬学生系嘛？真系 咁啊，所以我咧就。诶，我唔知应唔应该骨，即系应该认真好。我觉得真系呢件事真系，我 同埋仲有一样嘢啊。话时话当年啊，我其实我系第一个提咧，应该系直选秘书长。当年我做紧秘书长嗰阵时候啊， 系 你，屌你乜广大反对啊？ 你独裁者嚟原来 唔系啊？广大反对我又唔敢喐，因为点解咧？我就因为佢有个 point 喺度嘅，就头先阿树辉讲咗，因为佢系呢个一个联合会嚟嘅。咁联合会。咁即係好似正如你用呢一個聯合國秘書長啊咩安基文係咪好似話 潘基文 咁樣嘛係咪咁樣嘛你咩理由你會直選咗嘅啫即係你個 legitimacy 咪仲高嗰啲院校咁但係你個決策權力唔喺秘書處嘛 執行呢 嗰個係即係發言人咁真正嘅決策機構喺個常委會咪每間院校都有個代表㗎嘛嗰度得即係秘書處得兩票嘅啫嘛咁所以點解唔係直選啫咁如果我直选嘅话咁我使乜听你讲係咪你又冇人参选喎。 係 㗎。係咪你即係港大即係中大嗰啲仲要系我条僆因为我认受性高过你㗎嘛。咁嗰个就唔系联合会喇喎。嗰个系所有人都系即系一人一票㗎喇喎。院校就冇自主㗎喇喎。 冇㗎。 所以佢自己反驳㗎。如果你真系直选嘅话就院校嘅自主性系低咗好多㗎。你要听我 command 㗎大佬。 是的認受性問題。 唔係同埋我其實最後仲剩返少少時間啦咁即係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呢即係如果你講本土派呢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要 issue, 呢個 address 嘅呢個即係叫做係有自己嘅論述係咪而家連呢個梁家傑都話要有啦係咪即係公民黨。唔係即係你見到。 主黨都話啦。 係啊因為其實你而家即係你係 中共嗰个直化嗰个威胁咧，系一日比一日深。你换血一件事啦，系咪？政经方面一件事啦。喂，其实你而家搞咁多大白仗，系经济方面，其实系即系系殖民化你香港喎，系咪？喂，屌你而家我哋之前啦，即系呢个新人奖都做过一篇报道啦，就系、是、列个表出嚟。喂，你而家你有边个大白仗唔超支嘅大佬啊？你就莲塘口岸，喂，由几廿亿变到三百几亿， 嗯， 喂，你俾你予取予攜嘅真系。喂，你香港人系完全系冇办法出声嘅，即系而事实上，你 even 系泛民都抵死嘅，即系你真系自刮三巴，大佬。喂，你有乜可能你就咁眼白白俾佢过噶？ 喂，你觉得吓阿树辉，你觉得会唔会即系学联搞个本土论述咧？ 本土论述， 真正嘅本土论述，唔系讲拖劫嗰啲，水货嗰啲咁深 入啲吓。我估呢一个即系不能够回避嘅问题咯。咁即系譬如你见到政党都开始做嘅时候，咁但系反而即系好耐算我哋不嬲，我哋不讲任何譬如教育政策又好，甚至乎选举制度，我哋都觉得我哋系本土噶。只不过我哋个对象针对点唔系在于即系可能系外来人或者大陆人嗰啲啫嘛。即系只不过你睇翻啦，譬如而家讲紧学位问题，即系经常讲噶啦，高登仔又好又会登报噶唔中。但个问题边个 set 教育政策嘅先？边个放嗰啲大陆人嚟读嘅先？咁所以个问题就系呢一个本土，我哋系归于个本土嘅问题个来源喺呢一度，而唔系因为人哋入嚟啊嘛，人哋入嚟因为有人批准啊嘛，边一个放清关入兵 啊，大佬？ 系啊， 咁原因就系我哋要睇嗰度 减人先得嘛。 所以我哋只不过系将嗰种仇恨或者嗰种个不满，摆翻喺啲真正嗰啲人嗰度啫。我哋唔系唔本土，我哋好本土嘅。 翻翻佢个政策，翻翻佢个制度本身，应该更加清楚。 系，咁同埋你会见到就系话，你而家搞咁多大白象，其实点解而家香港楼价咁卵贵，系嘛？即系租金咁高，系因为你自己将嗰啲即系你系推高晒啲建材价格嘛？即系阿 Tony Choi 成日讲啦，你搞咁多大白象吓，你铜价又贵，系嘛？即系嗰啲乜 Q 嘢，即系其实啲所有啲建材全部贵晒，系俾你啲大白象搞到贵晒。 你啱啱讲楼嗰度，屌上年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就系、是。政府想推一个就系话有大专学历嘅人扣分啊嘛，排公开。 哦，系啊，讲 记唔记得呢个？ 哇，正嘅冚家产。 条上年如果讲本土咧，边一啲人去撑啊？嗱，就系得学联，跟住仲有一班所谓嘅左交团都系讲呢一单嘢啫嘛。即系今日不断喺度闹人哋话唔够本土嗰班，佢哋去边咧？当年呢一啲系咪本土政策？呢一啲系咪讲紧我哋本地青年人需要嘅问题？呢啲系本土啊。咁但系个问题呢一啲可能未必系 trigger 到一啲所谓嘅仇恨嘅时候，咁咪冇人讲咯。即系嗰班话所谓本土嘅人。 即系没有镜头那个铺头嘅啫， 系啊， 我都记得嗰个真系好少镜头。 啊，唔系咁，其实我都私底下问过佢哋嘅，就系、是、喂，其实你本土 仲有私底下嘅嘢嘅，原来 我问过佢，喂，究竟本土派你觉得边个政党或者边个政团系最能够代表你声音咧？咁佢就话：啊，呢个唔系我关注嘅嘢嚟嘅，我而家就系讲共识制，我就系针对共识制啫。喂，咁你都要揾翻一个，喂，即系其实呢个叫做本土派嘅模范俾我，即系去跟翻即系大佬啊，你个标准喺边先？喂，你都冇一个 ISO 即系嘅认证标准嘅大佬啊，我都唔知点跟你，又成日搬龙门，系咪先？ 唔怪得咧，当年咧由呢个会长制改去秘书长制嘅时候咧，港大喺常委会里边咧都想按咧呢个院校嘅人数咧系嚟派代表嘅。 OK，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而家系一院校一代表嘛， 即系你讲常委会啊？ 系啊，常委会都好似想好似代表会咁啊，根据呢一个院校嘅即系 咁港大、中大赢晒喎，理大 系啊，理大嗰阵时最多， 拖你最多人，而家都系啊， 系啊，最多人噶，咁、我哋梗系反对啦，大佬。你咪搞错，你嗰个系要快速嘅决策机构嚟噶嘛？ 同埋讲紧呢个学生嘅分配人数唔系一个院校自主，一个政府分配嘅问题嚟噶嘛？咁、你点会将呢个问题政府安放分配嘅资源嘅问题套用翻喺一个学生嘅票权嗰、那个权利嘅问题嗰度嘅啫？ 佢觉得好似美国咁样按州份咁样喺度设立选举人好玩啊嘛？ 嗰、那个应该系选呢一个嘅选举人制度总统啦，同埋众议院嗰个嘅做法啊嘛。 系啊， 吓、你又唔系好似 senator 嗰个嘅选举方法？ 选举人啊，净系纯粹系帮你投票嘅啫。 咁但系你要按嗰个州嗰个 population 人口， 佢就想喺嗰度咁样体现。 即系我都觉得你哋都系太真心教，一句说话概括咗佢哋就系话， 唔系即系所以你唔好同佢认真啊，因为佢讲嗰啲嘢咧，全部系即系 self conflicting 嘅。 根本就系话你直选得笨，系嘛？你有资，你有条件就直选得笨。 不过话时话话，我系佢咧，我真系有勇气咧。既然即系我都认为而家系本土派咧，佢一对口号咧有市场，其实佢应该系选学联嘅。 系， 系嘛？将学联嗰、那个即系佢认为嘅大中华色彩扭翻过嚟咯。 嗯， 咁我觉得系咁系有建设性啲。 咁 但係佢哋呢班同學應該唔算學生會嘅，咁就真係睇下嚟緊港大學生會囉。咪所以我就睇下反而想即係佢提出對學聯嘅期望，同時我反而想睇下佢對佢學生會嘅期望係啲乜嘢囉。即係如果佢對學生會嗰種歡迎嘅態度係遠遜於即係對於學聯嗰種嚴厲嘅態度嘅時候，某程度上我會覺得佢真係避重就輕。 佢咩㗎？佢完全係覺得完美㗎，學生會係係咪即系最一切罪恶之源就系学联， 觉得学生会完美，佢系要捧高学生会先至可以打学联啊嘛。 咁即系呢个系统战啦，即系 学生会绝对唔系一个完美嘅地方。如果斋睇个体制 ，council 即系嗰个评议会， 系咯， 间间院校都一样噶啦，就系起码超过半数人全部都系委任嘅。 系咯， 咁点解佢唔改革呢点？不如 你嗰 阵时 你梁丽国出嚟代表呢个港大，你又唔开 council 嘅，又都唔系完美嘅。是吧，所以真係冇嘢好讲。喂，时间差唔多。喂，今日多谢阿树辉上嚟啦。 多谢多谢。 係啦，以后有机会多啲即係上嚟啦，係咪即係带返一啲即係叫做係一啲即係学联嘅声音入嚟啦。 又系老鬼哥 声音。你下 嘢正常人嘅声音又好即係本土派嘅声音都好，即係我哋唔介意嘅其实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